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37集，刘福通相信，再有一次机会，可以重新再来，赶出辉煌的业绩，一定不会再失败了。然而命运从来都这样对人说，失去的就永远不会再来，除非你当初珍惜机遇，使之避免失败。此时的张士诚因为被徐达一路的击败，对朱元璋军队已经是心存害怕了，因此当陈友谅来邀请他一起来击打朱元璋时，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生病没有参加。后来得知陈友谅进攻南京城惨败退兵，朱元璋穷追不舍的时候，便是万分的高兴，但是呢又是胆战心惊。在张士诚看来，朱元璋虽然比较勇猛，陈友谅更是虎狼之师，两相拼杀一定是没有一个结束的日期，到时候双方元气耗尽，他张士诚岂不是乐得坐收渔人之利吗？这么想着，他又想到前不久被朱元璋夺去的大片领地，何不趁此时都夺回来呢，以雪之前的耻辱。于是张士诚大胆地派出史文炳、李伯升、吕珍三人率领精锐人马北上，收复被徐达夺去的城池，很庄重地送走几位大将。张士诚呢便深藏在宫里，再也不出门了，也不去理政事，只把时间花在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高谈阔论、舞文弄墨上，有些精神的时候便去花天酒地。史文炳、李伯升、吕珍三位大将不负张士诚所托呀，拥军10万，浩浩荡荡一路北上，没费多大劲儿，便一连夺回了江阴、常熟、常州等地。正在张士诚的三员大将势如破竹、所向披靡的时候，元朝的军队正将刘福通、小明王的都城汴梁团团围住了。此时的刘福通已经势单力薄、缺粮少兵，哪里经得起元朝的全部精锐的围剿呢？苦苦啊支撑了一个月，终于被元军所破。刘福通护着小明王以及其他的妻妾妃子仓皇地逃到安丰， 这时候刘福通的身边军士不过万人。史文明、李伯生、吕珍等听了万分的高兴，立刻派人速速向张士诚禀报。张士诚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兴奋异常。小明王原本是众义军的领袖，张士诚也曾经很高看他们，也曾经是跟着他们后面起义，可是后来随着自己越做越大，便一天比一天的更看不起这个义军的领袖，甚至常常有取而代之的意思。如今自己已经投降援军了，更是以小明王为敌。张士诚心想，如果能抓住这个义军的领袖，岂不是立下了这世上的头等功劳吗？啊！于是啊，张士诚立即下令，全力以赴，包围安丰，活捉小明王，建功立业。得到了张士诚的命令，吕珍便高兴地带了8万大军来围安丰。安丰虽然说城池坚固，但毕竟是个小城啊，城内又缺乏粮食。刘福通率败军进城，刚刚安顿下来，就听说吕珍带兵来犯。久经沙场的刘福通立即知道安丰难保啊，对小明王说，我们必须离开此地啊。小明王带着他的妻妾妃子万般辛苦，从汴梁一路逃到安丰，人困马乏，听刘福通说又要离开去逃命，一时面有难色，看着爱妃一时啊不忍离去，都说爱江山也更爱美人啊。刘福通看到这个场景啊，也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正要劝说几句，忽然有军士来报，吕珍已将安丰团团围住。哎呦！刘福通听了，与小明王作别，匆匆赶到城上。只见那吕珍的军队啊，团团的将安丰围个水泄不通。刘福通看得大吃一惊，我死了倒不足惜，只是要搭上小明王的命，断了我好友寒山童的香火，还毁了我大宋王朝的根基呀。这样一来，我刘福通岂不成了天下的罪人？罢了罢了罢了，纵然是拼死一搏，也要杀出一条血路，也要让小明王突出去。想到这里，刘福通披甲上马，亲自率军突围，可奈何势单力薄啊，吕珍的部队太过强大了，一连三次冲出城去，刘福通都被吕珍无情地逼杀回城。最后一次，刘福通的臂膀上挨了一箭，如果再偏一些，恐怕连命也没了。刘福通只好下令紧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刘福通与韩童山是元朝末年起义的领袖，后来的一路路义军虽说呀都举的是红巾军这面旗帜，但是各为其力，各怀鬼胎，人人都想做这天下的主子，就是没人愿意遵从这位义军的发难人。刘福通清楚这一点，眼看要完蛋的时刻，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。正在悲观失望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朱元璋。因为这一直以来就这位朱元璋对他们宋政权保持着尊重，还在高高的打着他宋政权的旗号， 刘福通的眼里露出些希望。他记得朱元璋打下南京的时候，自己派出的特使曾回来告诉他，朱元璋让他禀告小明王，西系红巾军早已反叛，我们东系红巾军将誓死忠于小明王，如果有什么难处，可随时通知我朱元璋，到时候一定拼命效忠。想到这儿啊，刘福通满怀希望，派出自己最勇猛的战将赵青云，带着小明王的亲笔信，趁夜突围出城，去请求朱元璋救援。送走了赵青云，刘福通抱着一线希望，独自登上城墙的最高处，放眼眺望，只见吕珍的营帐此起彼伏，成千上万的士兵来来往往。刘福通见了，不由得慨然叹息呀。他刘福通从15岁便加入白莲教，跟随在彭莹玉身后开展反元活动，为了推翻元朝，他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。彭莹玉死了，他与韩山童一道宣传，并且推立韩山童为明王。韩山童在举义前就死了，重情重义的刘福通却没有趁机取而代之。他振臂高呼，高高的举起义旗，推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。从这以后，他率领义军转战南北，攻城略地，只是与元军为敌，对堂堂的大元帝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正是他刘福通首创了元朝末年的起义，宣告了大元帝国灭亡的开始。刘福通和他拥在的小皇帝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胜利以后，做梦也没想到，在后起于他的义军一支支发展到相当势力的时候，他刘福通竟然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呀、啊！他的几十万部队，哎呀，今天只剩下几万人，他的几个省的领地也只剩下这小小的安丰城。哎，这安丰城还危在旦夕，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望着远方，他怎么也没弄明白，他已经赢了，哎，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呢？这城中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，不少老百姓举家潜逃出城。刘福通见了也不令人追杀，去就去吧，让他们去。他挥了挥手，只是在心里说，他们若不去，迟早也会饿死在城里，增添一些城里的臭味。然而又过几天，情况更惨了，城中的兵士将领都饿得摇摇晃晃。为了能撑下去等到朱元璋的援军，刘福通允许战士们吃人肉。那吃人肉啊，哎呀，惨不忍睹啊，刚死的人很快被吃光，便只好将原本埋的人挖出来继续吃。后来那些胆子大的一些的，便邀请几个人趁夜出去抓了援兵杀来吃。小明王也开始挨饿了，有人将战马的肉端来，他坚决不吃，禁不住刘福通的再三劝说，他最后吃了。可如今马肉没有了，给他端上来的是一盘人肉。小明王紧闭着眼睛，看也不去看，只是流着泪水。刘福通再劝他，他很坚决地说，别劝我了，饿死我也不会吃。刘福通无奈，只好摇着头走了。他掐着手指算着，按理说朱元璋的援军应该到了，莫非他竟然也不肯来吗？ 刘福通仰天长叹。哎，就在这时候，他接到探马的报告，吕真明天要大举攻城了。啊，好嘛，要来就来吧。我生的时候，纵然不能看到元朝亡国，我死后，元朝一定维持不了多久。我要让天下人都看一看，红巾军的领袖不是怕死的人。刘福通挣扎着走向城墙，一一查看布防情况。吃了人肉的士兵眼睛红得发亮，但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，似乎个个都没有多大力气了。刘福通说，身为一军，只能站着死。士兵们听完以后并没有多大反应，更不像往昔那样跟着齐喝三遍，只把红红的眼睛就像看陌生人一般看着他。刘福通在城上巡视一阵以后，走到明王府。他在去明王府的路上暗自祈祷，他渴望出现奇迹，朱元璋会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将他们镇救出来。他不是舍不得自己的命，而是不甘心呐。他明明已经赢了，为什么一下子就输个精光？他相信，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会重新再来，再打出以前曾经有过的辉煌业绩。到那时候，他一定不会再败下来。朱元璋，你在哪儿啊？刘福通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到朱元璋的到来。他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朱元璋果真来了，他的生路又在哪儿呢？话说元军趁着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时击败了刘福通的军队，又让投降的义军张士诚围得刘福通的部下吃死人，而朱元璋则趁着元军围歼刘福通的时候大败陈友谅的军队，一举攻下池州、安庆、南昌，将陈友谅逼退到武昌。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感到精疲力竭，身心憔悴。在过去，便是陈友谅长期经营的老巢，要打恐怕没那么容易。陈友谅毕竟是当今各路军中最强大的，要想一举全都击溃他、消灭他，根本不可能。朱元璋已经看到这一点，有了驻军整修的念头。南京守卫战之后，这一路打下来，全是朱元璋自己指挥。刘伯温虽然在身边，朱元璋也只是将自己怎样安排布置战事讲给他听，再不让刘伯温亲自发号施令。就刘伯温而言，在与陈友谅决战之前，他深有军国大事肩负一身的感觉，接下来几天里未免有些无事一身轻的感觉。但是见朱元璋对徐达、常遇春等武将却跟原来一样，刘伯温便心想，对于像朱元璋这样的人，谋士可召来挥去，唯独武将，他们或驻军一方，或者统兵征战，有权有势，不可与仅凭两片嘴唇的谋士同日而语啊。刘伯温看着朱元璋发号施令，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江浙指挥那场大战的时候，元帅石敬仪对他就像是知己一般恭敬谦和，言听计从。这个朱元璋不简单呐，确实是一个文武全才，但是在谋略上与我刘伯温相比还是有些逊色，在方针的制定、地方的管理上更是有需要我刘伯温的地方。刘伯温这么心想着， 那心里呢虽然不是十分的舒坦，倒也能静心闭目养神。朱元璋询问的事情也能据实的去回答。南昌府内，朱元璋大摆宴席，请来刘伯温做首席，徐达、冯国用、常遇春、李文忠一路排开。在酒席期间，朱元璋举起酒杯说道：来来来，这次南京防御之战打到这里啊，怕是要告一段落。说完连喝三杯，又是哈哈大笑。喝完以后，走到刘伯温的面前，举起杯说：这次能获此大胜，军师应记特功，我敬军师一杯。刘伯温急忙站起来举酒说：能获此大胜，全是国公运筹帷幄，我只不过出出主意罢了。哎，军师太谦虚，军师的功劳大家都看着，不由我一个人说的算。诸位将军说是不是啊？ 是。 将军们是齐声答应着。来，大家一同敬军师一杯。众位将军端酒起立，齐声地说：军师神算，应记特功。说完大家一干而尽。在此啊，我还想就此次战事的不当之处，请军师明言赐教。国公布置得当，指挥英明，都是孙子兵法的精妙。若说有遗憾的事情，便是水军太弱，不然陈友谅恐怕难以逃得武昌啊。哈哈，军师之言切中要害。早些年只是在陆地上作战，没有重视大力发展水军呐。国公这次回到南京，应该迅速办好这件事，多造战舰，扩大水军。陈友谅这个人心高气盛，而且底子还是很厚，一定不甘心这次的失败，用不了多久又会水陆两路来攻我南京，到时候一定要一举击败他们。嗯，军师的话我朱元璋一定铭记在心，一到南京就按照军师的话去做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喝酒。就在朱元璋宴请群臣的时候，外面突然来报，小明王使臣赵青云求见。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小路去，却弯弯西游城。